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人民武装力量省21号为驻朝武官团举行了电影招待会，有武官团成员应邀出席，还有朝鲜人民军军官出席。参加者观看了收录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朝鲜纪录片《传颂伟大的领导民族史上的大胜利2016年英雄的斗争史》。